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日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而家国际局势咧，可以讲话呢两个礼拜咧，系整体咧系恶化。呢、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系同欧洲咧系公然决裂，而且咧格陵兰问题啊、加拿大啊、巴拿马啊等等咧，吓、点都好咧，已经暴露咗一个咧系四面着火啊咁嘅局面，而且咧系出现一个疲态。这个疲态呢就是被全世界都看到泽伦斯基事件在这个白宫呢是被辱，然后呢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停火呢实质上呢只是得少少，普京呢就只是应承呢是不会袭击乌克兰的民用的工业设施，其他呢就还在打紧，还有结束呢黑海俄乌之间的海军的对峙，这些呢所谓的进展呢是远远未够的。但是呢现在美国的敌人呢现在最大的一个特征呢就是看得出至少 Donald Trump 在国内是受到政敌和左交继续的围剿。在国外欧洲呢是公然决裂。就算欧洲现在呢认识到加强自身国防防卫的需要，时间也都远远不够。德国呢个国会呢已经通过了呢增加国防预算。而且咧，歐盟咧，開始咧討論是否咧恢復一啲主要國家國內嘅徵兵，但係呢啲咧唔係一朝一夕之間嘅事。你要達至可以咧，歐洲大量嘅軍火埋位咧，係最少要一年。喺呢個時候，係局勢啊對邊個有利咧？全世界都輿論啊都會話相對嚟講對中國最有利，因為咧佢喺側邊可以睇，公死有得食，婆死有得食。如果呢场战争系可以削弱普京啊嗰个实力嘅话，中国可以顺利咧全球嘅霸权咧系正式跃升为第二位。但系如果普京撑落去咧，就继续咧系消耗乌克兰，同埋令到川普咧冇办法咧兑现啊佢一上任之后24小时内停火嘅诺言，就令到川普咧必然喺美国嘅民望咧系受到打击。呢啲唔好讲话关税啊等等咧，可能带嚟嘅通胀。所以咧，果然啦，喺呢几日台海啊，嗰个战云咧系密布，果然局势咧系升紧温。但呢个唔等于话咧系即刻打，有种种嘅迹象，就系美国一个军事杂志咧叫《战区》度窝松咧系透露，近日咧喺社交媒体流传啦，啲影像咧就唔知边个放出嚟噶，就中国咧喺嗰个出，而家有一啲嘅五艘啊。至少五艘的这些长臂的登陆驳艇呢是正在建造当中。船上呢配备超长度的登陆桥，是可供重型的装备是直接上岸。啊、这些呢这样的短片呢现在呢在网站那里是流传着。啊、这些呢登陆艇呢、那个形状是非常之怪的。它不止一艘登陆艇，跟这个诺曼帝那时相比呢就当然是两个世纪和两个世界。之但系咧，又未到一艘正式舰隻嘅地步，大约长喺120米，个结构咧类似啦新桥咁嘅悬空桥、悬索桥出嚟咧，可以啊个重量最大咧系支持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直接由驳船行驶住咧系对岸。嗱，当然嗱，一幅咁嘅图片啊，同埋呢啲咁嘅类型嘅武器嘅出现，系咪即系等于话中国即刻攻打台湾咧？嗱，你都要睇下嗰个后边嗰呢啲咁嘅接驳桥啊，上边嗰只艇有几大，嗰只战舰有几大，可以装到几多架坦克，同埋啊，每一次啊，你要喺台湾啊，系边度咧系登岸？嗱，台海嗰边咧，台湾嘅西岸咧，系用呢一种接驳艇咧，系等到咧天光嘅。通常咧就而家台湾沿岸咧，就有19个海滩咧系可以供咧。中国呢一类咁嘅接驳艇咧，系必要嘅时候咧，系运送坦克同埋装甲车。之但系呢个咧都有一个时间嘅问题。嗱，但系呢幅图片同埋呢啲短片咧，系一个象征嘅意义，但系都未够系嘛？就咧，台湾嘅国防部咧，3月19号咧表示，一日之间 上午六点至到咧第二日嘅六点咧，国军咧侦获中国嘅飞机咧13架，其中一架咧就超越台海嘅中线，侵扰台湾嘅北部、西部、西南空域。另外仲有10艘中国军舰咧喺台湾周边嘅活动。嗱，呢啲咧滋扰台湾嘅飞机过中线同埋咧军舰喺周边活动咧。呢、这个咁嘅现象咧，已经越嚟越频密，造成一个咧叫新闻感应嘅疲劳，系令到咧台湾人，你都知啦，你去到台北咧街边嗰啲文青圈继续咧喺度饮食同埋继续喺度歌舞嘅。台湾嘅民众咧，对于呢一类嘅新闻咧麻木嘅，觉得咧已经咧系惯晒嘅。最重要嘅就系咧，而家台湾嘅立法会出现内乱嘅，国民党咧里边嘅支持中国个力量。喺马英九等人嘅撩拨之下咧，就越嚟越咧系内部咧系对赖清德咧系不利。嗱，呢啲咁嘅局势就类似咧系 Donald Trump 喺美国。嗱，总统赖清德喺台湾嘅嗰个 Donald Trump 化，系令到咧台湾里边内乱或者国民党里边喺立法院嗰度拗呢啲类似嘅戏咧就喺南韩咧系上演过一次。嗱，呢啲条件咧就全部正在形成之中。嗱，喺呢个咧，对于中国嚟讲系一个咧巨大嘅诱因。嗱，而家咧，Donald Trump 面对呢个疲态未来呢一年我认为提早攻打台湾个可能性正在增加。嗰啲咩等到20262027等到2027即系中期选举之后。如果中期选举之后，Donald Trump 咧系更加弱嘅话咧，固然；如果唔等到2027，就系利用而家普京趁呢个俄乌嘅谈判咧，个停火咧系继续喺度拖拖嘅话咧，如果 Donald Trump 又唔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嘅话，嗱呢个机会同埋半真空系将台湾咧无夜暴露喺一个咧空前嘅风险之中。台积电咧而家宣布咧，又喺美国嗰度咧系1000亿嘅美元。嗱，呢啲全部都系走鬼个迹象嚟嘅。咁而家咧，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你讲到台海嗰度出击咧，就系非常之严重啦。但系 Donald Trump 咧，亦都咧连续第二日系对也门嘅胡塞恐怖武装力量咧系进行攻击。对于也门呢啲咁嘅恐怖势力系封锁个红海呢啲咁嘅行为咧，Donald Trump 咧亦都唔口软啦，准备咧系将也门呢个恐怖势力攞嚟开刀，系咧一石数鸟，系俾其他人睇。所以呢几日咧，世界嘅局势嘅风险咧系非常之大嘅。香港呢度唔使讲啦，呢、这个香港特区嘅保安局局长咧邓炳强最新表态，无论系任何组织，只要系干犯国安法罪行咧，特区政府一定果断执法。任何組織唔係個人，而家仲有咩組織啫？明顯嘅組織係影射邊間企業咧？呢啲咧全部都係咧並不好嘅跡象，對於中國香港，對於咧世界和平，係咪啊，鮑生？ 系，咁我都同意啊，因为咧，而家世界上嘅焦点咧，聚焦喺乌克兰嘅和谈同埋个战局上边。其实对于成个印太，包括台湾海峡嘅状况咧，有啲忽略，同埋咧唔系好留意。咁啊，正正喺3月13号咧，台湾总统赖清德咧就宣布咧，就重新启动同埋检讨个军事审判法，系因应翻中国对台湾军队嘅渗透同埋活动威胁，同埋恢复军事审判制度。令到中國大陸方面咧就即係突然間咧覺得咧就受到挑釁，咁啊同時間喺17号咧就進行咗軍事演習，牽涉到30几架軍機同埋7艘軍艦咧就喺台灣周邊咧就演習。咁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又將到嗰個台海嘅問題咧又再次升級去到一個備戰嘅層次。咁頭先你提及咧喺廣東沿海影咗。出嚟嘅呢種叫登陸斬橋船呢，係一個都幾奇怪的現象，因為呢，我覺得係有啲故意地洩漏出嚟，作為一種咧政治嘅軍事嘅宣傳。嗱，呢種登陸斬橋船呢，佢唔係單獨使用嘅。嗱，即係船呢本身前面呢有一個120米長嘅長橋，咁呢只船呢，佢攞嚟呢係針對咩地方？係針對一啲呢其實唔適合登陸嘅地點啊，包括沙灘。 咁因為譬如話，我哋參考翻二次大戰嘅諾曼第嘅戰役嘅時候咧，其實盟軍嘅軍隊，特別係裝甲部隊喺沙灘登陸嘅時候咧，係陷入咗一個交通嘅擠塞嘅情況，同埋啲重型嘅坦克咧，好容易喺沙灘上邊咧，我哋叫做 bog down， 即係話咧，即係太遠啦啲沙，唔能夠前進。 國戰啊， 咁所以咧，當時盟軍咧都用咗類似嘅方法，不過咧佢就因為嗰時嘅技術啦，佢就喺海上面修建一個混凝土嘅碼頭，而混凝土嘅碼頭咧係固定嘅，咁就將嗰個橋咧就搭去嗰、那個即係陸上面，咁啲船咧就泊去嗰個混凝土碼頭咧，先至再卸貨，上面咧就利用嗰啲卡車或者係吉普車咧就運送啲物資同人員上岸，咁當時已經係好先進噶啦。但唔好彩嘅地方就係咩呢，就後來呢登陸咗之後，應該6月8號之後呢就有一場風暴。呢啲風暴呢就將呢啲船澳呢全部吹到呢就損壞。咁呢個登陸嘅碼頭呢又即係變咗冇用啦。咁啊，所以吸收經驗呢，而家呢即係中國大陸呢就呢個棧橋船呢，佢會配合咩使用呢？佢唔係配合啲軍用嘅船隻，佢係配合民用嘅船隻。嗱，你都知道啦，譬如话如果揸车去海南岛啊，其实可以将架车揸埋上嗰啲滚装船，即系话我哋有时候去欧洲啊，由英国去法国啊，都可以揸车过去噶嘛，咁就架车就上咗架嗰啲叫滚装船，就唔需要落车嘅啊，咁啊落咗船之后咧，架车就直接可以揸走，咁将呢啲滚装船咧接驳落去呢种叫登陆栈桥船，大家可以睇睇图片啦，咁就由嗰只滚装船咧就驶上嗰、那个。登陆栈桥船，好似佢当佢系隧道咁样，就由船尾就行到船头，咁船头嗰个栈桥咧就有120米长啦，就直接驳上去咧陆上边嘅一啲道路或者系一啲比较坚硬嘅地方，咁就可以容许啲装甲部队咧就由嗰个滚装船咧，直情系啲军队唔需要落车啦，就源源不绝咁样咧就通过呢个栈桥船咧就输入去呢个陆地。咁點解要咁做呢？就係頭先陶先生你所講，因為台灣登可以俾登陸嘅地點呢其實係有限嘅，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喺邊度。咁有人分析就如果最接近台北呢就係林口啊桃園一帶嘅地方。咁除此之外你可能要落到去啦下面嘅 花蓮啊。東啊 嗰邊啊，台嗰邊咧，但係嗰邊咧，因為對住太平洋咧，嗰個風浪比較犀利嘅，其實亦都有颱風嘅威脅咧，所以有啲地點咧，大家已經心知肚明啦。所以而家呢啲棧橋船嘅出現咧，就可以去一啲大家諗住唔可以登陸嘅地點，於是乎咧就配合呢啲棧橋船咧，就作為一種突擊使用。咁呢啲咧當然就係即係大家嘅孫子兵法啦，大家鬥鼓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多咗呢種咁嘅棧橋船出現，同埋大規模開始建造咧，咁你就見到登陸嘅意圖咧就好大啦，陶生。 佢係咧暴露咗一個意圖同埋一個象徵嘅意義。如果真係作戰實況咧，呢啲咁嘅登陸船咧，本身亦都係飛機轟炸同埋咧無人機襲擊嘅目標。你要咧係運送陸軍同埋坦克車。一架呢啲艦咧可以裝到幾多架？喺短期內咧，呢啲坦克車係唔可以開到200每時速200公里噶嘛？逐架逐架吞嘅時候，你就要評估美日安保條約同埋美國出唔出手，同埋你要運送幾多啊？陸軍嘅人員啊，即係解放軍咧，係喺短時間上到咧台灣，而且咧喺台灣各地啊、山區啊、市區啊、市鎮裏邊作戰。所以咧，呢啲咁嘅登陆艇咧，系象征意义。我觉得你真系投入台海攻守咧，呢个对于中国嚟讲咧，那个咧作用反而不大。而家咧系讲紧咧无人飞机轰炸同埋咧超限战，系切断啊台湾呢个类似乌克兰啊，你睇下俄罗斯嘅攻击啊，呢个核电厂啊、发电厂啊，令到你全个台湾瘫痪啊，包括医院啊。台北嗰啲咩榮總啊、台大醫院做緊手術嗰啲，全部烏燈黑火，加埋你台灣嗰啲電力咧，本來咧就唔係好夠用，時時都停下停下啊！咁然後咧就切斷你海上嘅運輸啊！將呢啲軍艦啊團團將個台灣島咧係包圍住，係將你台灣好似當做1947年啊長春圍城咁樣樣咧，係嚟到喂好好快嘅啫噃，加埋咧引起台灣咧。是内部的恐慌，啲人互相践踏啊， 抢水抢粮啊，咁样咧系形成一个咧空前嗰个恐慌，同埋嗰阵时嘅国民党就会喺立法院里边咧主动咧系悬挂白旗咧系投降，嗱只系靠咁嘅啫，之但系咁咧，只不过第一阶段，跟住啊，就算系你点接收。嗰陣時以賴清德為首嘅台灣民進黨政府同埋國軍，即係台灣嘅軍隊啊，係會守幾耐？跟住你要評估日本嗰度係點？嗱，而家日本咧竟然喺南部咧係部署咗導彈啊！呢個咧石破茂啊，呢個日本首相最新嘅動向。但係整個局勢對於啊習近平為首嘅中國嚟講有利嘅咩地方咧？至少你暴露咗而家歐洲軍事實力不濟。如果台海有事，是不能够指望欧盟或者北约的欧洲国家，例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呢，是火速呢，是军事加入防卫的。嗱，呢个呢，就呢张底牌呢，至少睇得清清楚楚。整个欧洲对于乌克兰、俄罗斯的扩张呢，是充满恐惧。冯德莱恩那种浪漫式感性的打气，是不代表呢欧盟有能力。唔好讲话抵御啊！呢个中国啊，台湾嗰度你要加两只战舰过嚟，系有能力系抵御俄罗斯喺乌克兰有可能嘅扩张。嗱，所以起码睇到一旦台湾有事同埋攻打台湾嘅时候咧，必然系美国单独出手，最多咧系加半个日本，系咁多啫。你唔可以指望其他一个都冇，嗰啲咩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嗰啲啊，起码喺今年之内啊。出年唔知啊，所以你而家睇到咧，成个 Donald Trump 嘅布局，你话佢自己做丑人又好，苦肉计又好，而家起码逼到欧洲咧系自行武装，同埋咧行军国嘅经济，但系咧时间已经太迟啦，呢一步应该咧就系 Donald Trump 你第一任嘅时候强力责成欧盟啊去自我武装，但系嗰阵时咧你知太叫做太平盛世，俄罗斯未曾侵略乌克兰。而且 Donald Trump 啊，嗰個咧政治實力咧喺華盛頓咧就唔係咁強。到而家佢覺得有把握啦，有大多數嘅選民支持啦，手上嗰個班底全部係嗰啲咧年輕化嗰啲擁趸嘅時候咧，就時間唔夠啦。跟住第三任咧係冇得做嘅憲法。嗱，呢種種嘅弱點咧，暴露喺中國啊同埋俄羅斯眼中，係咪睇得清清楚楚係嘛？啊，咁而又跟住話唔止話。中方咧系可以继续喺南中国海，甚至咧黄海啊，最新嘅咧可以咧系引起一啲事端喎。嗱，无端端你话南喺南中国海就同菲律宾时有摩擦啦。而家咧韩国呢一个海洋调查船叫做大地号，2月26号2月底喺西海，即系韩国称嘅西海，即系中国称嘅韩海咧，就本来咧韩中已经暂定啦，有一个措施嘅水域叫做 PM Zone。執行調查嘅時候咧，就被中國海警咧主動埋去阻撓，雙方嘅海警咧就緊張對峙咧，係長達咧係2个钟头。呢只啊韓國嘅調查船咧係民用嘅，就重1400几吨，喺度調查緊咩咧？中國喺黃海，即係咧韓國聲稱嘅西海咧，係擅自設置幾個大型移動性嘅呢啲鋼架式嘅結構物體。呢啲咧鋼架式嘅結構物體咧係高幾十尺，中方聲稱咧係為係呢啲漁業啊，即係捕魚啊嘅養殖措施，但係其實咧可以當然可以作軍事用途啦。所以咧，韓國派一隻調查船咧1400吨入埋去觀察，就被中國海警攔咗，並且中方派出3艘橡皮艇、幾個中國籍嘅平民啊，貌似係平民，帶住咧工作嘅用嘅刀具咧。行去嗰个韩国嘅船只嗰度，就阻止咧韩船咧系埋嚟，系嘛？咁咧就韩国嘅外交部咧系发表声明，系嘛？就话咧保障韩国喺西海正当合法海洋权益咧不受影响。韩国嗰度咧嗱，呢啲系发生嘅第一次。点解啊？咪就因为你尹石月又喺国内呢一场啊不成功嘅政变里边系曾经被扣押。当然呢啲咧当然系。我相信在美国幕后巨大的斡旋压力之下，而家放翻出嚟，尹石月咧喺呢个时候对于美国嚟讲系绝对不容有失嘅。但系点解啊？韩国国内里边左派啊嗰个反对势力啊系会咁嚣张咧？啊，尹石月身为总统，佢宣布军事戒严，一定查过宪法， 呢个权力都冇咧？嗱，你就睇下尹石月最近咧出翻嚟啦，总算系过咗一关平安无事。你就睇唔到咧，而家首尔啊吓嗰扎咧左翼啊呢啲地下嘅势力继续咧系示威，可见咧有人咧喺幕后划船活动咧，系将韩国啊内乱嘅危机咧冚住咗。但系韩国一波未平咧，就台湾另一波又起啦。所以咧，堡垒咧必定咧系最容易咧系由内部咧系攻破嘅。嗱、嗯，呢啲咧频频嚟讲，尤其系中国嘅飞机啊超越呢个台海中界，同埋啲舰只喺出边咧就时时围困航行，就令到你台湾嘅民间觉得系常态化、生活化同埋正常化。慢慢咧，你个防备嘅意识啊就会降低，起码民间系降低。哦，天天都是这样的啦。啊，老公的船就是这样，我们不是一直一样啊过日子啦，这样管不了啦，系嘛？啊，这个交给了这个国军啦、啊，这些咁样呢啲咧都系台湾而家普遍嘅啊种感受嚟嘅。维德两维咧，佢就整一只飞机，随时系靠近基隆港。嗱、啊，呢、這个切香肠埋啲，靠近基隆港，然后咧慢慢就等你三两个月适应，然后整架飞机。派一架飞机啊，系超越啊，穿越啊呢个台北嘅总统府啊，啊就嗰个上空，我唔一声飞过去，一分钟、两分钟，咁啊睇下你点。嗱，对于而家赖清德嚟讲，对中国啊嗰个警戒咧，亦都系提高。佢咧就将中国咧定为敌对势，呢个其实都唔使讲噶啦。当然系咧，自从蒋介石掌经国嗰时咧，光复大陆啊咩嘢。已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共咧系定为敌对势力，但系咧，因为你长期唔讲啊嘛，马英九个国民党嘅时候就已经咧系放弃晒呢啲咧，佢认为系类刺激中共啊呢啲以前嘅戒严时期嘅字眼啊嘛，你长期唔讲咧，你自己适应咗，以为咧系同中方咧系慢慢系缓和可以发展经济，但系你一旦20年唔讲咧，你再攞出嚟讲半句咧。中国方面咧就觉得你系串佢啦，但系20年前你日日讲咧啲咩共匪啊、啊无匪啊呢啲咧，佢反而冇嘢，佢反而麻木。但系咧你长期唔讲咧，吓突然间你攞出嚟讲咧，啊佢就咧当将你啊系列为咩头号嘅台独势力。嗱，而家最近系两件事啊嘛，网络传《华尔街日报》啊吓有一段新闻啊，就话而家中国啊最高人物点解对于长和觉得震怒咧？啊，就係同呢個賴清德啊，最近對中國發出呢啲咧，敵所謂敵對勢力嘅言論咧，相提並論。啊，呢、這個《華爾街日報》同埋而家中國唔知邊啲人喺網絡嗰度放出嚟，已經將賴清德同埋李嘉誠咧不約而同咧係放上同一個 level。賴清德咧係用言語之間係串佢，而長和咧係出售成個歐美嘅貨櫃碼頭網絡呢個行動。系嚟到串佢，你咧系双双咧系串咗佢一镬，咁而家咧据说咧有人系大受刺激，感到震怒。嗱呢啲咧全部就系一念之间，因为人治系冇任何嘅制衡势力。啊，你话当然咧，而家咁样打咧，系对于中国嚟讲，亦都系一个极大嘅风险。你点知啊？美国里边后谋嗰个虚实咧？但系，点解啊 ？Donald Trump 而家突然间啊，近一个月、近几个礼拜咧，就系放出嗱种种嘅消息，就话要同习近平见面啦，有可能咧访问中国啦，就或者呢个叫生日高峰会啦。因为 Donald Trump 同埋老习嘅生日咧，只系隔咗一日啦，就希望6月咧就请呢个习近平访问美国啦。嗱，当然美国系收到相当嘅情报，发现一个趋势，就系台海嘅军事紧张升空，极有可能攻打台湾。嘅日期系提前，所以一定要啊 ，Donald Trump 呢个咧系要面对面，系向中国嘅最高人物习近平咧系交一交底线，起码咧都要观察下啊嗰个个人关系如何。嗱，所以喺六月啊，点解有声气话喂可能会举行川集会咧？吓，唔系话要突然一定要改善关系或者和好翻，我认为系美国方面收到一啲咧。啊，令佢憂慮嘅情報就係好可能，如果俄烏局勢咁僵持，啊，台海咧會有人係挺而走險，覺得而家係值得一搏嘅時候。嗱，咁樣加埋歐洲咧，係陷入近類似嘅軍事癱瘓同埋不作為，而家係咪對於中國嚟講，嗱，而家 起码我而家打台湾，起码我仲唔使惊，极高嘅机会系欧洲或者北约其他国家无法参与、冇胆参与，亦都不能参与，系咪？嗱， 系， 呢个诱因系好大嘅，再加埋你 Donald Trump 唔掂，系咪？ 冇错， 喺呢个时候我唔喐手等几时，系咪？但系喐咗手有冇几大嘅把握又唔知，或者下一分钟咪谂一谂，唔系，系要 send 几多，要派几多陆军啊？最终。登陆台湾啊！就算你炸冧晒，学呢个普京啊，系炸基辅咁样样，乒呤乓啷一个礼拜之间炸盲晒、炸冧晒，跟住你最后要派解放军登陆啊，同埋控制，同埋长期驻守噶嘛？记住要长期驻守啊，好似乌东嗰6个省一样啊，三年啊，而家俄罗斯嘅军队喺个树仲喺度肉搏紧啊，同乌克兰军队嘅残余，咁跟住落去点呢？到嗰时嘅时间就对中国不利咯，系咪啊？所以攻台嘅闪电战咧，嗰个决策嘅诱惑咧，啊，而家喺度咧就系因为对 Donald Trump 不利，但系你喐咗手之后，啊，跟住个时间咧就系对中国不利，所以而家15、16左谂右谂咧，就系过唔到呢关嘅啫，系咪啊，白生？ 系啊，其实我哋不妨咧，亦都留意下周遭国家嘅反应啦，譬如日本啦，头先你提到啦，其实首当其冲咧系日本嘅，因为咧，台灣有事，日本咧不能獨善其身啊，因為亦無論經濟或者政治上邊嘅利益，亦都有好重要嘅地方。咁啊，日本近期咧都好積極部署呢啲導彈防禦。咁喺宮古島同埋沖繩咧，已經部署咗新型嘅12型咧，就地對艦嘅導彈。咁呢個增程型咧係射程可以達到1000公里。咁啊，當然可以封鎖呢個宮古海峽，同埋咧去防止咧沖繩咧受到襲擊啦。咁但係同時間咧，據聞咧喺日本共同社獨家報導咧，今年年底啊，日本嘅自衛隊咧有意喺九州嘅北部由布院同埋熊本咧部署呢只增程嘅12型反舰导弹，咁个射程咧就值得注意啦，因为佢嘅增程型咧系1000公里，咁可以涵盖咧中国嘅沿海啊东嗰、那个东南沿海部分啦，咁同埋咧部分嘅北韩，咁呢点部署咧，其实你见到就系一种如果万一真系台湾有事嘅时候，当未必话佢真系会攻击中國嘅海岸上面嘅設施，但係嗰條航線途經嘅艦隻或者補給船咧，都可以涵蓋入呢種導彈攻擊嘅範圍裏面。咁萬一如果真係咧發生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日本咧而家佢哋準備嘅程度咧，係成個亞洲裏面最積極嘅，包括兩艘嘅航空母艦加賀同埋出雲號咧。完成改装㗎啦，咁啊已经可以升降 F-35B 嘅战机，咁啊同埋呢第五艘嘅大鲸级嘅柴油动力潜艇亦都下水，呢隻係一个超宁静嘅柴油常规动力潜艇，嗱唔好睇小潜艇嘅威力，因为喺呢啲狭窄嘅海峡里面呢，潜艇嘅作用呢係特别强嘅，而且係柴油动力係特别宁静之下呢，可以咧對於登陸嘅船隻咧係產生災難性嘅影響。喺二次大戰裏面咧，其實美軍嘅潛艇部隊咧係被忽略嘅。忽略嘅意思係好多人冇報導，成日都以為航空母艦打贏咗呢場太平洋戰爭，但係美軍嘅潛艇部隊咧就係喺個後勤上面專攻擊日本嘅補給船同埋運兵艦。咁令到咧，日本唔能夠增援咧，呢啲喺孤援喺太平洋海外呢啲島上面嘅軍隊同埋基地，咁啊餓死嘅餓死，病死嘅病死，戰鬥力就下降。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成日都話咧，台灣咧係個不沉嘅航空母艦。雖然你話用導彈攻擊啊、咩超限戰啊、心理戰術啊，可以令到台灣呢啲民眾咧恐懼同埋屈服，但係如果真係要作戰同埋登陸咧，係另外一個烏克蘭故事嚟嘅。烏克蘭啊，陸地相連啊，同埋咧普京呢啲咁嘅即係軍力之下咧，都尚且不能短時間裏面咧攻下基輔，仲要跨過一個海峽攻擊咧，仲有日本或者美國嘅介入咧，呢種情況之下咧。的而且確唔可能做到所謂嘅閃電戰，呢個閃電戰咧係我成日覺得係一個政治上面嘅宣傳嚟嘅啫。如果真係要打台灣咧，係會陷入一場咧，我相信係災難性嘅登陸啊！依個係我成日覺得咧，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軍事嘅恐嚇， 实际嘅决心要好大，大到系你可能要牺牲一半嘅登陆舰同埋咧登陆部队，先至能够咧可以攞到一个 foothold， 即系话攞到喺台湾上面一个登陆点。而跟住喺台湾本土嘅作战系更加艰辛，因为系多山嘅地形。如果你去过基隆啊，即系由台北去基隆，你就知道。就算你揸车坐车好，哇！嗰啲山路啊，好狭窄啊，蜿蜒啊，喂！呢啲唔系咧普通，即系乌克兰嘅开阔平原嗰种作战方式嘅，是但去守住一个山口或者一条咁嘅峡道咧，都已经系即系可以系拖延一个部队嘅前进。咁当然啦，你可以话用空军啊、机降啊等等呢啲说法啦。咁但你亦都睇到啦，乌克兰嘅战争，就算俄罗斯嘅精锐空降军啊。去奪取嗰個機場嘅時候嗰個遭遇啊，你都見到。所以雖然嚇，即係中國嘅軍力係好強大，但係咧喺個作戰個環境上邊咧，係惡劣過烏克蘭嘅情況好多好多。仲有日本、美國或者甚至菲律賓、韓國嘅軍隊。咁所以依個情況咧，我就比較樂觀嘅啊。到時咧就即係雖然只靠國軍就當然打唔贏啦。咁但係如果有日本、美國啊依兩個強國咧，我覺得。未尝不可一战啊！ 我哋一两年前嘅风云谷咧，就攻占台湾咧个问题咧，系讲出三个阶段咧。第一就开启咧系呢个武力嘅侵占啊。第二就系咧战争嘅过程。第三就系我当你咧台湾战败，长期嘅占领同埋控制。嗱，呢三个阶段每一个咧系一个艰难过一个，但系除非一个大前提。就是台湾内部主动投降，在短期内越早投降越好，无论你边个政党一投降扯白旗，就会令到美日两国同埋其他北约咧一夜之间系丧失军事干预或者支持台湾嘅基本理由。一旦你投降，投降之后咧，佢就会呢啲咧慢慢咧啊，或者唔系慢慢啦。就有秩序咁样咧，就派呢啲长臂咩艇又好，渔船又好，就一批一批几千人、几千人咁样登陆。但系当然啦，官方投降系咪等于台湾内部嗰啲人咧系唔反抗咧？嗱，呢个咧就如果你内部军队咧，台湾军队放低武器咧，如果民间反抗咧，第三阶段咧，当然就效法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嗱咁样拉长嘅话，到时就系搏翻 Donald Trump 呢个性格啦。而家你就赌佢嘅性格啦。啊，佢已经讲过我唔出声啦。嗰阵时台湾如果咧系出现咁嘅局面，美国会唔会派兵去支持？嗱，拜登咧就讲得好明显，讲咗四次就美国一定会咧启动台湾关系法。嗱，到时Donald Trump 嘅态度系点咧？呢、這个对于中国嚟讲又系一个诱因啊。会唔会其实？佢嗰陣時根本唔會派兵咧，佢一個和平主義者咧。好啦，如果係咁，美國國會又點咧？美國國會又咪個個咧嚇到懵曬咧？嗱，歐洲嗰度唔使理啦，咩英國啊呢啲啊，德國、法國嗰啲廢噶啦，你嗰啲軍隊點樣派過嚟啊？嚇嗰陣時係兜過咩啊？係兜過地中海啊，同埋蘇伊士運河啊，唔好唔記得也門嗰個胡塞恐怖勢力喺度襲擊紅海海域，就係、是、有一日。是防北约欧洲的战舰呢，在这里经过这里去印度洋的嘛，是吧？所以呢，这些呢就全部呢是杀斗成兵的部署，再加上呢当然是内部的渗透啦，是吧？这个呢就是台湾啊一个呢专门的组织，中国出声就叫网络战联队呢，是找了啲社会黑客啊同埋网络安全公司呢作为外部協力。渗透中国供水、供电、天然气、热能、通讯网络、摄影机，是台湾民间又好，唔知系咪背后有军方支持又好咧，系主动系向呢个中国系渗透。嗱，呢啲响出嚟咧，就系话俾大陆人听，而家台湾咧唔系话净系防守啊，系喐紧我哋。之但系同时咧，台湾最近啊破获呢个六配，即系大陆嘅妻子嫁咗入台湾人入嚟。竟然喺台灣呢個叫呀 係啊， 呢個女子咧就係喺台灣嗰時咧公然咧做YouTube， 然後咧就呼籲中國咧係武力統一台灣。呢個叫呀嘅六配咧，就即時被賴清德政府咧係趕咗佢翻去呢個咧對面啊，就唔俾佢留喺台灣。 同埋赖清德咧，亦都宣布，任何鼓吹军事武力攻打台湾嘅咧言论咧，系不属于言论自由。啊，呢个咧就系有一种迹象咧，系分分钟赖清德喺必要时啊宣布台湾进入戒严状态。 系啊， 而且咧亦都咧系。要提早咧，系咁样，因为咧，如果唔系，你俾马英九啊、啲国民党啊、立法院啊、啲大陆啊潜伏喺台湾民间嘅呢啲咁嘅女人嘅力量咧，呢啲咁嘅亚呢啲肯定系收钱啦、 啊，一早应该讲啦。 女子饮饮食食，讲买包包吓，讲打卡，你对呢啲咁嘅女子啊，对于台湾啊，对于政治有咩兴趣啊？ 仲要带埋个女咧。翻去湖南咩拜毛泽东啊，跟住并住五星红旗啊！嗰时我已经讲过啦，喺台湾本土上边，哇，最重喺度拎住五星红旗喺度示威啊！呢啲全部其实都系属于咧，即系渗透嚟嘅啊！而家赖清德咧就系宣布咗个17条咧，有人认为其实系准军事 动员啊 嘅动员法，就系、 是、下一步， 进下一步就系可能咧，仲戒严嘅方式，就针对依类咁嘅渗透，或者系驱逐一啲咧，即系依啲组织同埋个人。嗱，因为咧，其实喺网络上边好多依啲绿配啊，其实而家收晒声，因为见到啊依单嘢咧就知惊啊嘛。 系啦， 咁但系咧，亦都系唔止系有依啲一个啊，其实有好多依类嘅言论喺网络上边流传啊。 呢个蔡就算蔡英文八年咧。台湾嘅政府对呢啲喺台北嘅公然揸住啲五星旗集会咧，系不采取行动嘅。基本上，对于内部啊嗰啲共谍咧判咧，亦都系咧判得好轻嘅，一年半载嘅。所以你长期不作为咧，就形成一个生活化同埋常态化。突然间赖清德咧系行翻正常嘅措施咧，就变咗咧对于中国嚟讲，佢当你系严重嘅挑衅。因为你哋自己已经咧系习惯平安无事，系冇还手啦嘛。而家你突然间嘴巴讲两句咧，就已经当你串我啦。啊，呢啲系江湖嘅脾气嚟嘅，你知唔知啊？系嘛，就系咁噶啦，叫得寸进尺。所以跟住落去就对于 Donald Trump 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啊，跟住嘅股市系点咧？可以讲话绝不乐观。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支持风云谷，加入我哋订阅行行列，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以前嘅香港人咧，嗰阵过嚟咧，有决心同埋佢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即系一个政治决定嚟嘅。我大胆啲讲， 司纪贤而家呢个咁样教法咧，佢系一个够落手咁辣嘅人，对佢自己冇好处，因为咧佢完全唔提呢一次暴动嘅 root cause， 相信咧国际间都好注视黎智英案同埋47人案咧系点样判。 咁我哋嗰时预测到跟住发生嘅一连串不幸嘅事件，嗱唔系先知， 一定拉你 的，只不过系少少历史嘅经验同埋一种判断，就叫啲人咧就唔好继续落去。啊，见好就收，或者叫做咧 留待有用之身。 留有用之身 喺某种程度上。十步攬炒咧，而家喺度實現緊。 我記得你一集咧，突然間你好認真去反問，我唔記得前面咩，你係反問乜？你哋而家係革命咩？ 係啊， 係革命，早啲出聲啊！你話定俾我知啊嘛，真係革命， 因為一定踩親中共條尾，佢一定喐你。 嗯，因為喺佢嘅歷史同埋佢嘅政權嘅歷嘅經歷裏邊，革命就係要 係啊，係佢壟斷啊。 系啊， 啱啱啊！中共就系因为你